啊，就是这种说法都会有。那我吃点什么好？好像人家对于这个吃的比较虚的这个情况下，比如说保证一些蛋白质的摄入。 对，你说的特别好。实际上，在我们整个膳食结构当中，这个优质蛋白质是一定要考虑进去的，一定要吃好。你想，免疫力低下有几类人群？一类人群是最明显的，一看他免疫力就不行的，就是减肥类，就是 减肥的朋友。 当然，这个有一前提，就是他没有一个在科学的减肥条件下。当然你在运动完了少吃多动这种减肥我们是没有问题，就比如女孩子她就吃苹果，或者说只吃香蕉加酸奶，完了她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减肥的餐，而且非常见效，少睡再多动，这个时候她的免疫力就是不行。记得以前我说过有一女孩只吃苹果，她觉得每天一个苹果， 医生远离我， 对，他就认可这苹果了，最后不就晕倒在这卖苹果的摊位前边了吗？那他肯定是身体不行了，免疫力低下了，导致或者贫血等等原因。那你想，贫血和好多病也是在你免疫力比较低的情况下，那叫趁虚而入了。 是是是。 所以优质蛋白质是在提升免疫力的过程当中是占的比较重要的位置。那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呢，大家都很清楚，比如像鸡蛋，像我们的鱼啊，肉啊，动物性的食物里边含的还是比较丰富，牛奶也可以。再有一个，就像植物性食物里边的大豆，这些 豆制品啊， 豆制品， 但是这就跟您说的，就是那些想减肥的朋友来说，这听起来就有点矛盾哈、就是又想瘦啊，其实他那种不是叫矛盾，他这是选择了一个不科学的减肥方法。 对， 是吧？ 对，他减肥等于是这一段时间吃的不科学了，完了抵抗力低了，他的肥是减下来了，但是他后边那些问题有的时候他就不管了，我先减下来再说，其实后边就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，肯定会有。 所以要保证免疫力有一个很好的保障，那是不是可以换句话说每天吃点肉还是起码的？ 对，我们推荐的那个肉的量是50到75克，换句话说就是手掌心，那么一个手掌心的肉，那你说也不算多吧，对一个成年人来说 不算多。前日子说到这儿的时候，说个题外话，昨天晚上在家自己做炸酱面，切这个肉丁，我就想起徐静老师说了，就是一手掌心的一块肉，然后我就拿了那一块肉切完了之后觉得不够吃的。 对，那你炸酱不是一个人吃。 对对对，后来想我还有我媳妇儿呢，是吧？ 还有呢，你炸酱不可能一晚一天当中就吃掉了。一个像咱们说的肉，一个手掌心，其实还有那个每天二两的鱼虾之类的，也是在推荐范围之内加在一起。其实如果担心肥肉啊，或者这些肉里边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话，倒是有一个特别的推荐。 您说 这个肉要吃瘦肉。 吃瘦肉。 吃瘦肉。你看，其实牛肉什么羊肉，它即便是瘦肉也好吃，因为你看那个牛肉里边，好的牛肉里边有星星点点的白色的，是吧？其实那里边就是它的肥的或者 脂肪的， 它排骨之所以好吃也是这种问题，所以即便吃肉也不建议大家吃肥的，就吃瘦肉， 瘦肉 鱼啊虾呀都没有问题 啊。另外说到这个提高免疫力的饮食哈，这个当然了，这种说法不科学，刚才您已经纠正了，我们只是恢复到免疫力的这个平均水准啊。除了这个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蛋白质之外，好像比如说有很多人就会关注书上说有些微量元素的摄入非常关键。 对，非常关键。我刚才说的就很典型，他之所以晕倒就是他那个铁元素它没有来源了。那钙呢？钙存在奶制品当中或者绿叶蔬菜当中，当然绿叶蔬菜可能吸收利用没有奶制品乳制品这么好，那他也不吃，等于像你说的啊，对，钙呀铁呀，如果像我这个年龄就是40-50岁的女士，那么她相对来说对镁和钾，那么40以后镁起来，就包括你心脑血管一些，包括你的力量什么的，这些应该说矿物质吧，都很需要。那钾，像高血压病人呀，多吃一些含钾离子比较多的食物，它在这个偏食或者挑食节食的过程当中，这些就变得不够了。实际上就像我们俩还算，应该我觉得相信李凯也是一直做健康类的节目，你的饮食不会有太大问题， 就是老管着自己得 管着吧。 对对对， 自己有益的，就是我们俩这样的正常的吃饭的情况下，也不能保证我们不缺乏。 是，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营养均衡，多吃一些哈。 对对对， 可能样更多一些才能保证均衡这个事儿。 对 啊。那您刚才提到了镁和钾，这不是爱美之心那个镁，是金属旁加一个镁，加一个镁。 对对，